俄罗斯的《明天报》总编辑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普罗哈诺夫就朝鲜的北极星二型地底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一事，前不久接受了《共青真理报》记者的采访。他在受访时说，朝鲜进行中远程火箭试射震惊了全世界，并指出如今对美国和亲美国家来说，可怕的不是火箭，而是朝鲜人民要自主生活的意志。